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我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但同时呢，汉语自古以来也是有很多有趣的文字游戏，在这些文字游戏中啊，我们可以更好地领略到汉语的博大精深，当然了，还是有很多的相声作品中也都涉及了文字游戏，十分有趣。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咱们来欣赏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四字歌和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反正话。到了新时期啊，在很多新编的相声中，人们仍旧采用了文字游戏这一方式，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由马季创作的四字歌。好了，咱们就先来欣赏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四字歌。 咱们中国人说话呀，有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爱用数目字。 什么数目字？ 就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都什么地方用啊？ 张嘴数目字就出来。 您给举个例子呀？ 你把我跟你一见面， 怎么了？ 哎呦，小郑。 哦， 青岛这地方你好几年没来了。 有几年了？ 怪想你的。 是吗？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想吗？ 今天见你面，三生有幸。 是啊。 哎呀，这几年你够忙的。 哎，你怎么知道？ 一猜就猜个八九不离十的。 是吗？ 你看你忙得跟250似的了。 哎， 你看 你这叫什么话呀？ 数目字全出来了吧？ 反正这一说话，数目字是不少。 就是嘛， 嗯， 不要讲说话， 嗯， 我们用那个成语，里头数目字也多。 成语当中也有， 从一到十都占全了。 那我问问您， 您问吧， 在一的成语有什么？ 我们和大家一见如故， 哦， 亲如一家。 对， 我们要一心一意。 当然了， 不能一意孤行。 不会， 免得你一命呜呼。 哎，我要死是怎么着？ 带一的， 带一的还真不少， 是不是？ 带二的， 二也有啊。 什么？ 二龙戏珠。 嗯， 二气均分。 哦， 二虎把门。 是， 一举二得。嗯，二全其美。 啊，不不 啊， 那叫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二就是两，两就是二 嘛。那也对， 对吧？ 啊，带三的， 三足鼎立。 嗯， 三阳开泰。 是， 三顾茅庐。 哦， 三角恋爱。 啊， 这不是。 带四的， 四马分肥。 哦， 四季平安。 嗯， 四五二十。 哎， 四四一十六。 嗯，这是成语吗？ 这是乘法。 五， 五体投地。 六， 六神无主。 七， 七窍生烟。 八， 八仙过海。 九， 九死一生。 十， 拾金不昧。